编织出我的天。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Yeah.

才快乐，就在这。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导演行业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评判标准，看一个导演真正的实力要看他的第二部作品。导演蔡尚君就是通过他的第二部作品《人山人海》厚积薄发的。这期为大家推荐这部公路复仇电影。 人人都有名，威尔斯了 人山人海是由社会新闻真实改编而成，将镜头对准了我国西南部的贵州山区，揭示了偏远地区管理缺失造成的农民生存乱象，折射了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现状。陈建斌饰演的老铁为找出杀害弟弟的凶手，单枪匹马走上了复仇的不归路。 红军推翻县医院小厂，请别来，你出发了。 影片中吴秀波饰演的凶手戏份并不多，但在与陈建斌的暗战中提升了剧情的悬疑特色。演员陶虹更是大秀重庆方言，在片中饰演陈建斌的妻子，为了陪夫追凶竟扎根村里开启了麻将馆。影片还穿插了不少情感矛盾，展现了一个传奇色彩人物的奇特经历。 全力追凶， 千千世界，茫茫人海，一个西部小镇上的一个落魄农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为大家推荐这部写实主义的影片《人山人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